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好的，北京时间的9:16，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北京普惠健康宝它究竟值不值得买，它有哪些特点这样的问题。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工信部通报14款 APP 开屏弹窗信息整改不到位， QQ 阅读等 APP 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28号发布通报称，前期工业和信息化部针对用户反映强烈、投诉较多的开屏弹窗信息骚扰用户等违规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督促企业重视用户诉求，解决好在开屏的信息页面当中存在利用文字、整屏图片、视频等方式去欺骗、误导用户跳转等问题。那么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对该问题回头看当中，依然发现有部分企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存在问题整改不彻底，将改整过的问题改回原样，采取技术手段对抗针对不同地区差异化整改的情况。检测发现有14款 APP 没有严格落实整改要求，那么上述 APP 呢，在8月3号前完成彻底的整改工作，逾期不整改的或整改不到位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的处置工作。再来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通过多措并举稳定生猪生产，目前生猪产能已经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针对当前供需变化，要遵循经济规律，更多的用市场化的方式来缓解猪周期的波动，确保生猪供应和价格稳定。一，要稳定财政、金融、用地等长效支持政策，稳定规模猪场的存量，帮扶中小养殖场提升养殖水平。二，要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当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月度同比减少10%以上，或者是生猪养殖连续亏损3个月时，各地可对规模养殖场给予一次性的临时救助。三，要做好重大的疫病防控，加强猪肉储备的应急调节。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到了，有这个工厂小辉，他说啊，太好了，今天的话题呢一定要好好听一听，因为还在考虑当中啊。那么也欢迎大家打开听听 FM 这个 APP， 然后找到聊天室，找到财富新动力呢，就可以跟我们来参与互动和讨论了。那大家对于这个北京普惠健康宝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都可以提出哈。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还没有买这个普惠健康宝，有的呢是在官网当中，有的呢是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啊。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会就邀请到我们的资深的保险的从业者来跟大家非常详细的来讲一讲这个保险到底是保什么、保多少、什么样的人才适合买。再来关注28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小区物业对人脸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必须依法征得业主或者是物业使用人的同意，小区物业不能以智能化管理为由来侵害居民的人格权益。再来关注国家发改委和司法部28号联合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公正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进一步规范公正服务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意见加大了对社会反映的天价房产继承公正收费治理，明确对涉及居民房产继承遗赠的公正事项，鼓励各地按照房产面积来计价，或者是同时提供按房产面积和标的金额比例的两种方式计价，并且从低选择。那么按标的金额比例计价的第一档，也就是费率最高的一档，这个费率是不能超过 0.5% 并阶梯递减的。同时规定单套居民房产办理上述公证事项的费用总源，这个总额的原则上是不能超过10000元的。再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消息，微信啊可以开借条了，有法律效力，而且呢还有还款提醒。继小收据小合同之后，28号腾讯电子签又上线了小借条功能。据了解，用户在微信打开腾讯电子签这个小程序呢，选择借条功能，依次输入借款双方的身份信息、金额、借款事由、利率、还款日期、还款方式等信息，腾讯电子签会生成具备法律效力的电子借条供双方签署。再来关注针对媒体报道的网易云音乐正在和多个版权方洽谈非独家版权合作。网易云音乐对此回应称，网易云音乐确实正在抓紧推进与多个版权方的合作洽谈，欢迎更多的合作伙伴和网易云音乐建立合作，恢复合作。网易云音乐也愿意以最大的诚意进行版权的采买合作，以提供给用户更完整的音乐体验。同时呢，网易云音乐也将积极的履行平台的责任，助推优秀音乐作品的广泛传播，促进行业持续的健康发展。 再来关注，近日雷军发布消息说，小米汽车启动了自动驾驶部门招聘，将自行研制行业领先的 L4 智能驾驶能力，首批招募500名自动驾驶技术人员，老板亲自发布招聘，看来啊，可以多要点工资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现在啊，生孩子也能赚钱了。四川攀枝花出台了新政啊，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每月每孩发500元的补贴。近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并详细解读了攀枝花市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26条政策措施。那新政当中啊，包括高层次人才待遇激励，提供创新创业支持和奖励，提供就业补贴，外地和本地户籍学生享受同等待遇等多项的具体措施。那其中啊，对按政策来生育二孩三孩的攀枝花户籍的家庭啊，每个月每孩发放500元的育儿补贴，直到孩子3岁，这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发放育儿补贴金的城市。好的，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龙网。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才我们说到的哈，这个北京普惠健康宝上线，它的特点您需要了解哪些？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稍后来为大家解读。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下面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了。其实我们最近知道啊，由政府指导的一年195元的最高享医保目录内外300万元的保障，也就是北京普惠健康宝，它来了。而且啊，这个它大家对它的热情非常非常的高啊，也是为了促进北京多层次医疗保障这个体系建设，来缓解人民群众的高额医疗费用负担的。那么从7月26号上午呢，这个健康宝就已经正式的发布了啊，北京普惠健康宝，这个保是保险的保啊。那只要是这个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在保状态的参保人员哈，其实都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北京普惠健康宝来在线投保的。那么其实我们刚才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啊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个保什么啊，怎么保啊，之前买了金惠保跟这个一样吗？这两个都怎么赔付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资深的保险从业人员宋勇来给大家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宋勇你好。 哎，主持人曼宁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嗯，首先啊，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北京普惠健康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普惠健康宝啊，主要还是以政府做牵头指导，那5家大的保险公司作为运营，民众其实是特别享受实惠的一个惠民的这么一个保险。那如果要是从它的这个保险的性质上来说呢， 它是属于这种短期一年内的消费型的报销型的保险，也就是说它的保费很低，一年195块钱，那它的保额呢又比较高啊，那个医保内外呢能享受300万的这个额度。但是它呢是什么呢？是我如果罹患了这些大病的话，我自己先要交钱，我自己先付费啊，然后呢我再来报销，所以我们叫它就是消费型的这种保险。但是我个人觉得哈，因为我是昨天前天给我父母全上这保险了啊，因为这个只要是北京有医保的都可以买，都可以上啊。而且这个保险里边呢，它的特色是什么？最大的一个特点啊，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它对于如果家里边有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也就是我们叫既往症， 嗯 啊，比如像糖尿病啊，啊像过往有癌症啊，这些呢它都可以保。那这个就直接我就闭眼给家里的老人都上了。 那这个保险哈，也就是说它是不需要提前有健康告知的是吗？ 啊，这个问题问特别好，因为我之前啊，在我没有上这个保险之前，我也有这么一个疑问。就是因为我看了很多的包括线上的一些资料啊，投保资料，它没有对于健康告知这方面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要不要健康告知。然后我前天投保的时候，我还特意试了一下，问了一下，啊，结果是不需要的，他不需要健康告知，就是投保非常简单，就在咱们那个微信的那个搜索一下北京，这个叫普惠健康保，保险的保，啊，你就可以到他那个公众号直接就投保，然后投保的只需要投保人，比如如果我来投保的话，就需要我个人信息，然后被保险人的这个身份证号。证明就行了，特别简单。然后投保完成，我都到交完钱那一步了，我发现怎么还不需要健康告知呢？ 嗯， 这个时候我有一个疑惑，就是如果哈不需要健康告知，那对于既往症的判定是如何去判定？所以我就特别仔细的翻了一下他的那个合同，里边有这么一个标注，就是这个既往症的判定是由这个保险人，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保险公司要去核定，就是是否有既往症，咱们投保的时候没关系，最后报销的时候，他会通过，其实很简单，只要一查我们的那个医保记录，这就都能查到了。 嗯，那么这个赔付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是有既往病史的话，和没有既往病史的人，他的赔付比例是一样的吗？ 它是不一样的，它是有差别的。啊，你比如说，如果是健康人群的话，它其实这300万是这样分的哈，它分医保内的责任、医保外的责任，还有一个特药责任。其实这个产品就这三大责任。咱们首先说医保内的责任，医保内的责任呢，它分自付一加自付二。啊，自付一、自付二呢，如果哈是健康人群的话呢，它有一个起付线。就是说，起付线呢，城镇是39500，城乡居民呢是3万04，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要先花够了这个钱，才能够报销。 嗯， 那报销的比例，健康人群呢是80%的比例，那如果是既往症的，是40%的比例。保险金额是100万。 嗯， 那如果是保险外的责任，就是全部自费的那一部分。那么这自费这部分呢，也是有起付线的，健康人群是2万，那有既往症呢是4万，那它的比例呢，健康人群是70%，既往症人群呢是35%，这个额度也是100万，这是第二项哈，就是自费，纯自费这一项。 嗯， 那第三项呢，就属于特药责任，特药责任它同样是有起付线，健康人群是2万，然后既往症是4万。这个里边健康人群的这个给付比例报销是60%，特定人群是30%，那它的金额呢其实也是100万，但是它分了种类了哈，就是25种国内特药和75种海外特药。 嗯， 25种国内呢它是50万，75种海外呢是50万。啊，你像这个海我提一下，就是这种海外特药哈，因为海外特药的话你就涉及到了一些需要到那个指定的医疗的机构去购买，主要其实它是集中在海南，也就是博鳌，因为那边有一个这个自由贸易这个中心嘛， 所以可以有一些最新进的啊，刚刚上市的一些临床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新药特药啊，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去买得到啊，所以它会涉及到这么一个情况。 嗯，那么另外啊，其实您说 啊，这是主要的它的一个保险责任哈。其实呢，它还包括什么呢？它还最后还包括一个增值的，也就是说，包括出院以后有五次的什么复查呀、陪诊呀、上门护理的这么一个服务啊，这是整个的一个咱们大概把这个。普惠保的这个保险责任跟大家先梳理了一下哈。 嗯，另外呢，其实我们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说啊，怎么赔付，什么时候赔付？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它涉及到的不是赔付，是报销。就是实报实销，大家呢必须得产生了这个费用，然后我们去拿医院的这个发票，然后去找保险公司报啊，是这样的一个啊，并不是说我们想买的这个重疾险或者什么，它是一次性赔付的，所以这两个概念哈、是不一样的，对吧，宋老师？ 对对，它是这样的。其实呢，对于保障类型的这个保险产品呢，它主要就是一类呢是属于给付型，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种重大疾病保险。重疾保险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我得了个，我买了这个重疾险了，那我举个例子，我得了个大病，那么罹患了个大病，比如癌症啊，什么严重的什么这个心脑血管这些疾病，这些大病我确诊即赔，拿着医院的这个确诊的这个证书病历，那么保险公司呢会赔偿我，按照我的基本保额来赔偿，比如我买了100万，那他就赔100万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属于给付型，一次性给钱。啊，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消费险或者也叫报销型。这是什么？就是我先要买这个险，上了这个保险之后，那我先要自行垫付，我先自己花钱。那么垫付之后，那么找保险公司再来理赔，再来报销。啊，这是属于消费型的。你像咱们的社保，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普惠的健康保，都属于消费型的保险，都需要自行先去垫付，然后再去理赔这样一个过程。 嗯 ，OK， 嗯，另外呢，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哈、也说有既往病史赔付哈、比健康人的要少一点。那么我们的这个朋友叫飞鱼洒清晨，他说啊，想知道他保的疾病有没有范畴，另外是不是只有在住院的情况下才给报销呢？宋老师， 哦，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他是这样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既往症的问题哈，因为呢。为什么说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哈，就这款产品特别适合家里有老人，或者家里老人多多少少，比如有这种既往症啊，那么特别就跟我说就是 BMI 啊，为什么哈？你看它既往症包含了什么？我大概把它这些既往症呢梳理一下，既往症人群包括第一个就是恶性肿瘤，啊，第二个就是这个肝肾的疾病，啊，这里边包括什么肾功能不全呀、肝功能不全呀。第三项呢是心脑血管及糖代谢疾病，这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很高发的哈，包括高血压三级的高血压啊，包括糖尿病啊，然后还有包括肺部的疾病啊，肺栓塞呀、慢性的呼吸衰竭啊，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疾病里边它列了哈啊，包括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啊，加上再生性贫血障碍啊、溃疡性结肠炎等等这些哈。我觉得这个里边基本上把就是这些包括一些慢性病啊，包括这些易发症啊，包括还有这些现在就是比较普遍的这些综合症、既往症全部已经涵盖在内了啊。如果有这些可能这些既往症的情况，商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啊，这些险基本上没戏的，都买不了了啊。所以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啊，为什么说它叫惠民的工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那但是呢，它里边其实对于既往症呢，也有一个就是它的赔付比例肯定是没有那个健康人群要高的，所以它也是起到一个公平的一个原则吧，我觉得。啊，它相对的比例呢，比那个正常的这个健康人群基本上都是除以二，你看这边都是减半、减半、减半。啊，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减半了，那也是对于这个大家有这么一个保障，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 另外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说家里90多岁的老人也是可以买的吗？ 可以，只要他有咱们的这个社保医保就可以买，他对于年龄也是没有限制的啊。你像如果一般的商业保险的保险公司60岁就是一坎儿， 过了60，很多保险产品是没法投保的，而且对于老年人的这些商业险，相对来说选择是非常非常少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给我们更多的一个选择，更多的一种保障。 嗯，另外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保险里面啊，有一个免赔额，这个免赔额呢，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是20000，对吧？ 它是这样的，它免赔额呢，其实是它以这个大病为这个，就是给付线跟那个大病保险给付线是衔接的， 嗯， 就是它跟我们社保的那个大病给付线是衔接的。城镇职工是39500，城乡居民是34000，它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如果罹患了大病，那我都是要有这么一个给付线的，也就是说。过了这个给付线以后，他可以再报一个80%健康人群，那既往症是40%，啊，那另外一个，这个刚才我们讲的是就是自付一和自付二的部分哈，自费部分它也是有一个给付的，是20000和40000的一个标准，啊，健康人群是20000，然后既往症是40000，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产品里边，我们唯一如果挑它毛病的话哈。就是对于这个给付线稍微有点高了， 嗯，因为一般情况下啊，据我了解哈，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可能做一个手术类的哈，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话，可能最后医保报下来需要自费的也就5000-6000，甚至10000块钱。如果是这个给付线这么高的话，可能是不是很多人能用到它，能够用它报销的这种机会也比较小啊。 嗯，所以为什么说就是它。这个产品是用来兜大底的， 嗯， 就是真的是有重大疾病或者罹患重大类疾病，做这些大手术或者用一些比较昂贵的药的时候，这个就能起到作用，啊，但是如果比如说我做一个很小的小手术和一般的常规手术的话，啊，或者是住院情况下，可能用到这个机会都不一定高，所以它对于这个这个我们讲的就是它起到的这个作用。和我们真正的需求要相互匹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不是说就是我买了这个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啊？这个我只要有医保了，我买了再买了这个普惠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啊？如果哈，我个人建议在身体情况好的情况下啊，还是要去配置一些商业险，因为呢，商业险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起付线比较低。啊，一般的，你像我所知道哈，大概有5000的，有10000的，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是零起付线的，那就能解决所有的这些住院和手术的这些基本的问题。另外，对于这个医院的选择来说，你像它也只是社保内的这些啊，这个医院可以去报销。那比如说对于这个医疗资源和医疗条件，甚至于这个医疗的这些品质有更高的需求的这些人士。啊，可以去咨询一些有一些更好的高端一点好一点的这种商业保险，能够覆盖到啊您的需求和您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目标啊，主持人。 另外啊，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找谁去报销？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哈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这个保险我是在手机上买的，那如果我需要用到它，我需要去报销的话，我应该找谁呢？我应该去问谁？这个流程和程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你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实际的哈啊。其实这个呢，现在呢，它是这样的啊，它这和它。共同的这个运营的这些家保险公司直接找他们的客服联系都是可以的。 嗯，因为它上面都是有它的这个客服电话的啊，还有就是线上的客服也都是有的。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这个保险呢，大家可能会和去年哈，咱们有很多朋友也买了的金惠保去相比较。有的朋友就问哈，说去年给自己的父母买了金惠保，今年还用不用再买这个了？首先，其实大家要知道的一点哈，就是金惠保呢，它也是一个消费型的保险，它是买一年的。就比如说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自己的订单啊，我是在去年的12月买的，也12月1号应该是，也就是说，我买的是一年的保障，到今年的11月30号，这个保障呢就到期了。所以说这两个应该是不冲突的吧？因为我们如果说今年再买这个普惠保的话，它其实是保的是今年到明年这段时间的。 对，先说这个时间问题哈。这个普惠保呢，现在我们现在线上投保，它是明年的1月1号开始才承保呢，才开始记录这个时间，所以时间上是没有冲突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两款的都是属于普惠型保险的，大概的一个对比哈。那我简单的跟大家去，我们把它的这个保险责任跟大家去可以去对比一下哈。啊，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金惠保，金惠保里边啊，就是对于这个金惠保和普就现在这个普惠保啊，这个这个保险它的这个参保人群啊都是一样的。 嗯 啊，但是对于既往症里边呢，里边有点区别啊，就是普惠，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投保呢是不需要体检，不需要这个健康告知，五大类的这个特定既往症是可以投保，可以理赔。那金惠保是这样，有五类疾病它是既往症，既往症是可以投保啊，既往症引起的这个费用它是不报销的， 嗯， 其他的病症是报销的，所以这个可报销和可不报销，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保险的这个比例，给付的这个比例是有区别的啊。那这个医保内的，咱们先说医保内的责任哈，也就是自付一和自付二的这部分。金惠保报的是住院啊，就是住院这块儿， 只有住院。 那这个啊， 只有住院。 对，金惠保是只有住院。我们这个普惠健康险呢，它是门诊与住院都可以的。 嗯 嗯，然后这个起付线是有区别的，金惠保的起付线是20000。我们现在的这个普惠健康呢是按照这个城镇职工是39500，城乡居民是34000啊，这个起付线是有区别的，比例也是有区别的。比例呢，金惠保是20000之后的100%报销，那么这个普惠健康呢是80%和40%，根据身体健康状况不一样哈。 嗯， 如果再下一步呢，就是那个自费，就是全自费这部分。 嗯， 全自费这部分呢，金惠保是一分不报销的。 嗯， 但是对于这个普惠健康呢，它是有20000的起付线和40000的起付线，报销比例呢70%和35%，当然这都是根据身体状况哈。我觉得这两项其实报销的可报销的这个范围和比例就有区别了啊。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特药这部分啊。特药这部分呢，就是25种国内特药加75种是国外特药，这是普惠健康，20000的免赔和40000的这个既往症的免赔，比例呢也是60%30%。金惠保是什么呢？金惠保是17种肿瘤药啊，90%报销，零免赔，最高是100万。所以这块的区别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价格哈。价格呢，这个金惠保是79啊，咱们现在这个普惠健康呢是195啊，大概我们把整个这个梳理一下。我个人觉得哈，这俩不冲突，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相互补充。 嗯， 反正也不贵，这个有一个再来一个，对吧？都是都一年的，其实这个还都是解决的问题和可报销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也就是说哈，其实说金惠保和北京这个普惠保哈，他们俩虽然都是消费险，但是他们是之间是有差别的，而且这个差别哈，其实刚才宋勇提到了也是比较多的，而且一个是70多块钱，一个是190多块钱，其实他们俩并不冲突。如果说有的朋友啊觉得自己需要的话，也可以都保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报销。我们比如说有一次住院的话，你拿发票只能报一次啊。如果说买两个保险的话，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嗯，好问题，是这样哈。如果哈有一次的，我们举个例子， 嗯， 有一次的住院或者是这个手术的情况，那要先看一个什么问题？前提是这俩保险我都买了哈，这金惠保和这普惠健康我都买了。那要看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起付线能不能先到那个起付的位置和标准，对不对？ 嗯。 那如果我达到了，举个例子啊，我一共花了30000吧，打个比方哈，我花了30000。这个时候当我花了30000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用不了那个普惠健康，因为都没到那起付线的标准，对不对？ 嗯。 那我就是我们举这三万就是医保内责任哈，那这个时候我有机会保的前提下，我是可以去扣除那两万的起付线的基准，我可以报销100%。嗯，也就是说呢，我那多我花了三万，我扣除两万，我还能报一万，对不对？嗯嗯，但是如果我要是就花这三万卡着标，我就花这三万，我是没法在这个用这个普惠健康来报的。 对吧？那所以这个就是根据我的这个额度，我可以去选择我是用那个金惠保呢，还是用那个普惠健康来去报销我的整体的这一个对于我自付部分，自付一自付二的部分的选择。 嗯，也就是到时候啊，如果说真的发生了这个需要报销的这些治疗的话，到时候看哪一个更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去选一个能报的更多的这个产品就可以了。对，嗯， 对， 但前提就是得两个先都保上。嗯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想请教一下您，就是说现在这个普惠健康保啊，承保方有五家，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买它的程序是不是复杂呢？ 特别简单啊，就是从咱们微信里边一搜就行了啊，我也是用这个方法在微信里边搜的啊，直接在微信里边搜这个北京普惠健康宝，就直接可以蹦出来，线上直接扫码直接就可以投保，特别特别简单。嗯，那如果说比如说遇到有报销还要有咨询的情况呢，也是同样打开这个北京普惠健康宝的这个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在里面咨询就可以了。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宋勇跟我们的分析和介绍，那由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挂线了。好，嗯，好，谢谢大家，再见，嗯，拜拜。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新动力的所有内容。那有更多关于我们北京普惠健康宝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来我的微博叫主持人曼宁，或者是我们其他主持人的微博哈，主持人徐冉都可以私信或者是留言提问。那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要问我们的话，我们一定哈会在我们的微博下面来给大家解答的。那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我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也欢迎大家哈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 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或者是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稍后呢，是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分出了左右，建筑师雕刻在人心深处，静止的方舟。关于祖先的记忆，关于脚下的土地，是我们最难以割舍的温柔。爆发泥土，灌入星空，沙粉叶的褶皱，在朝朝暮暮里复刻考古机里的源流。 不朽的已经不朽，不朽的终将不朽，巍巍的储量依然在守候，直到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直到世界的尽头。